咁未曾講經文之前呢，我就補翻昨晚咧兩個問題。咁因為我年紀老啊，加上呢個腦咧有啲壞壞地，所以昨晚諗一個問題諗唔通。其中第一個就講呢個比丘咧，就係、話印度一種草個名嚟。咁有五種嘅德性，就譬如我哋五種出家人有五種嘅功德。嗱咁其中最後嗰一種咧，就係、話叫做不背日光，就呢一種草咧，就係、向住呢個太陽而生長嘅。等住個太陽光越照得好咧，咁佢就越個生得快脆，生得茂盛。咁就譬如我哋嗰啲出家者呢個比丘咧，向住呢個佛日，即係常常親近佛，向住佛。咁當然就親近佛，聞佛法，自己得到解脫咧。亦都將自己所學，將自己所了解嘅，咁啊盡量咧嘅宣揚，咁啊在呢個五品法身之中咧，屬於最後嘅一種叫做解脱之見身，咁啊合埋咧就五種啦，即係第一種咧體性柔軟，就譬如我哋出家嘅俾咗嗰種嘅定嘅德性；第二隱慢旁布啊，就係譬如我哋俾咗個慧嘅德性。第三咧就是、馨香遠聞，就譬如我哋呢個出家嘅比丘咧，持戒嗰種嘅德性。第四種能療腫痛啊，就譬如我哋出家者咧嗰種嘅解脱嘅德性。第五種咧不背太陽，即係向住呢個太陽，向住呢個佛日，就係譬如咧我哋出家者解脱之見嘅德性。所以呢種草有五種嘅功能，以嚟此嚟就譬如我哋呢個比丘咧，就係、有五種嘅功德，所謂戒定慧解脱同埋解脱之見。所以比丘咧就係、印度一種草嘅名，咁我哋出家受比丘戒啦，亦都係更加同一個名啊，所以就以呢種草嘅名咧嚟到咧，譬如我哋出家有五種嘅功德，呢個第一個問題同大家解釋。第二咧就講呢個天龍八部呢個天咧，我就自己都唔識得計數，其實呢條數就好簡單，條加數嚟嘅。咁我都講話三界有二十八天，咁啊欲界就有六天，色界有十八天啦。咁啊未講無色界嘅四空天啦，我就將佢咧十八加六應該咪廿四啦，係嘛？咁我一尾咧就講八加六，咁八加六咪得十四，就漏咗個十字。咁啊，八加六得十四日，再加埋醒咗得十八，咪少咗一十，所以我就谂嚟谂，我谂唔通。其实我自己就计错数，漏咗呢个十字。咁啊，欲界系有六层天，色界有十八层天，十八加六个二十四啦。咪再加呢个无色界嘅四空天，所谓色无边处，空无边处，无所有处，非非想处。咁啊，廿四加四，咁啊二十八天啦。咁呢兩個問題同大家解釋咗之後咧，我哋就開始睇經文啦。佢以時萬殊室利法王子成佛威神，從座而起，偏袒一肩，右膝着地，向薄伽梵鞠躬合掌，白佛白言世尊，唯願演示如是相類諸佛名號及本大願殊勝功德，令諸聞者業障消除，唯欲利樂障法轉時，就諸有情故。嗱，咁呢一段經文咧，就係承接上晚個上昨晚嗰一段。嗱，咁我哋開頭昨晚嗰一段咧，又開始如是我聞知道而為說法，都係屬於呢個三分中嘅聚分。嗱，咁啊聚分咧，就係、有呢個正信聚同埋呢個法起聚嘅。咁上來嗰一段文，即係由如是我聞知道而為說法呢，就係、叫做正信聚，就有呢六種成就啊，所謂信聞時主處所同埋聽經嘅大眾，有呢六種成就呢，就證明呢一部經呢係佛親自所說，一啲都唔會有錯誤。咁今晚頭先所念呢一段呢，就屬於呢就叫做係法起罪啦，法起罪就是说每一部经都有它的法起的原因的。那么好像《楞严经》就是安能尊者 時代淫室的意義發起的。有些經亦都是不用人家請問佛自己說的，就無問自說，例如《彌陀經》就是了。我們今天講這一部《藥師經》呢，亦都有發起地由文殊師利菩薩呢是請佛是講出所謂如是是相類諸佛名號及本大願的殊勝功德，目的就是令諸聞者業障消除，要用利樂障法轉示諸有情故，固然是顯示文殊菩薩那種的大慈悲，目的是為利益眾生，所以才至請問佛呢這個問題，請佛開示如是相類諸佛名號及本大願殊勝功德。由他發起所有向阿佛呢就專業解釋。我們家下就先講這個罪分之中呢所謂這個發起罪啦。以時就正當呢上來這個罪分呢這個通罪有六種成就，這個通罪講完的時候，正當這個時候呢有一位菩薩叫做曼殊室利法王子，就成佛威神重坐而起偏袒一肩，就起來呢請問佛一個問題。曼殊室利就是文殊師利菩薩，亦都是這個梵音演變過來翻譯過來呢，這個輕重音不同，但是通常多數都是寫文殊師利，就是師就是師長的師，利就是利益那個利，但這處就寫曼殊室利，曼殊和文殊就是這個高低音，師利和室利呢亦都是差不多的。我是廣東人，標準廣東話就讀室利，如果你讀普通話那麼師利師利那麼跟這個文殊師利菩薩師利差不多的了，所以呢這個曼殊師室利呢就即是文殊師利菩薩，就是佛教中呢一位呢是最有身份地位，所謂各有殊勝功德之中呢，他就屬於大乘佛法的智慧第一。文殊師利是印度話，翻過我們中國話呢就是叫做妙吉祥。那為什麼他們妙吉祥呢？就是出生的時候呢很微妙不可思議的境界，亦都是最吉祥是最好的，等於一般人呢出生真是糊里糊涂，什麼功德都沒有，什麼瑞相都沒有的，但是文殊師利菩薩出生時有十種瑞相。這十種瑞相呢，第一叫做光明滿身，第二叫做金露盈庭，第三叫做神開復狀，第四叫做地擁七珍，第五叫做雞生鳳子，第六叫做豬面龍子，第七叫做馬產麒麟，第八就叫做神開復狀，第九就叫做蒼變金粟，第十叫做象具綠牙。咁我應該算係呢念得好清楚啦，雖然大家聽得好清楚啦。咁有呢十種瑞相係最吉祥嘅，所以合埋呢就叫做妙吉祥。咁呢一尊菩薩呢，頭先我都講過，佢在大乘佛法中就是智慧第一，是最有智慧的，因为他为历过去现在未来三世诸佛的师长，所以在这个首楞严三昧经里面讲呢，此一尊菩萨过去成佛叫做龙种上尊王佛，又在藏经有一部叫做央屈摩罗经里面讲呢，此一尊菩萨現在在北方常起世界成佛呢，就叫做歡喜藏摩離補積佛，又在這個悲花經裏面講呢，或此一尊菩薩將來成佛呢，他的佛號叫做普現如來，如果有眾生任何一個人聞到普現如來的名號就可以滅這個五無間罪的，咁啊，説明此一尊菩薩啊，真係智慧不可思議，係為諸佛之師。所以《大乘心地觀經》裏邊講啊，我話文殊師利大聖尊，十方諸佛以為母，一切如來初發心，都皆因文殊教化力 嗱，咁呢幾句話咧都唔使詳細解釋啦，大家聽得好清楚，亦都一聽啦都明佢呢個意思噶啦。都話説明咧，諸佛菩薩都係以文殊師利咧為所教化嘅，都係以文殊師利菩薩為師嘅。咁啊，在呢個藏經裏邊咧，另外有一部叫做《放缽經》。放就是放假呢、這個放缽咧，就是、我哋托缽食飯嗰個缽。佢裏邊講釋迦牟尼佛自己講啊，佢話今我得佛，皆因文殊師利之恩啊。咁啊，另外佢又講，佢話過去無央數佛咧，都係文殊師利菩薩嘅弟子。咁乃至未來嘅諸佛啊，都係文殊師利菩薩成就之所致。由世間嗰啲小兒，即係嗰啲小 B B 啊，之所以咧唔能夠離開佢個父母，即係由世間小兒之有父母啊，咁啊有父母先至有小朋友出世啊嘛，生出嚟啊嘛。嗱咁啊，文殊師利者就係諸佛之父母啊。咁啊，既然咁多個經文，藏經裏邊咁多種經文都係讚歎文殊師利為過去、現在、未來諸佛之師，咁啊可見佢嘅智慧真係不可思議啦。嗱，咁啊法王子，法王就係佛，咁啊法王嘅子咧，咁啊即係佛子，就係文殊師利菩薩。佢雖然啊係為過去、現在、未來三世諸佛嘅師，但係現在佢喺釋迦牟尼佛座下咧。就是示現大菩薩的身份，坐佛轉輪，就是為佛釋迦牟尼佛法王之子。那佛為什麼稱為他的法王呢？是為諸法中之王。法華經裏面說佛為法王，諸法是自在故，他對於一切法無所是執着，一切法都加得自在解脱，所以称为法中之王。加法王子就是佛子，咁啊说明文殊师利菩萨啦，能掌呢个法王权，能够啦号令人天，如法化世。咁啊，既然佢有咁样嘅智慧，咁样嘅功德，所以称佢为法王之子啦。个文曼殊室利法王子，成佛。就威神嗱，成咧就系承受，佛咧就系我哋教主释迦牟尼佛，威咧就系威德，佛咧有十力无所谓种种嘅威德，能够降魔制外，所以称为佢就威神咧就系变化莫测啊，叫做神。就佛咧有种种嘅神通妙用，能够种种嘅变化难以测度嘅，所以称为叫做神。家话成佛威神咧，就系佛要讲此一部药师经，即系咧宣扬呢个药师法门，欲想利欲利乐呢个末世嘅众生，咁啊当然要有人请问啊嘛，所以佛咧就以呢个威德神力啊，默默咧就系要文殊师利菩萨发起嚟请问。咁啊，文殊师利菩萨系仰体佛意啊，明白佛嘅意思，所以就承受佛咧各种嘅威德神力，就从座而起，座就系坐响度呢个座位。嗱，依照佛法规矩，听经闻法嗰阵时咧，一般都系坐响度听嘅。嗱，咁啊，如果对佛所讲有所不明，嚟到请问于佛嘅咧。依常理規矩啊，我哋一定咧要起身而問嘅，唔可以坐喺度咁樣問嘅。所以話從座而起，即係有問題想請示佛，想問佛啊，所以文殊師利菩薩咧就係從佢呢個座位而起。就偏袒就係一肩，偏就係偏路，袒咧咁亦都偏就偏開啦，袒就袒路，一肩咧就一個膊頭。咁有啲經典就話偏袒右肩，就唔用呢個一字，就係將右邊呢個膊頭咧係露出來。嗱，咁亦都係一種咧常規嚟嘅。我哋通常聽經聞法佛在世嘅時候咧， 乃至一般的事情，他搭這件衣呢，他就兩個膊頭呢都冚到的。那么如果有所請問，印度的法例啊，凡是呢有所請示對這個長輩的陣子呢，就是要露出一個右邊這個膊頭呢是為最尊敬的，所以下面右膝着地全部都是向右邊的，表示呢是對這個長輩這個師長呢是一種最尊敬的禮貌。加上偏袒一邊呢就是袒開右邊這個膊頭。那我們今天答衣都是啊，如果不是這件袍擋住的話呢，我們真的右邊呢，我們右邊的時候就沒有搭這件衣的，那就露出這個膊頭的了。那麼這件袍呢，其實呢就不是我們佛教的衣服，乃至我們家裡今天很冷，比較冷一點，當然穿多幾件衫，那穿多幾件衣服當然兩個膊頭都蓋曬，但是印度就天氣比較熱一點，是熱帶的地方來得多，所以他們呢就是露出一個膊頭都無所謂。自從佛法來到中國，我們當年即是幾千年前的中國呢，就是皇帝君主的時代，他那些神下那些神子啊，那些大官啊，個個都是飽讀詩書，個個都是讀了這個聖賢的書，專門講這個禮教的，所謂非禮勿言，非禮勿視啊，咁就非禮就勿為，在在處處都講禮教，尤其是著衫。咁當然今日呢男性如此，女性就更加暴露，但係當年啊肯定就冇呢支歌仔唱。咁如果你話一個出家人，尤其是喺印度嚟嘅出家人，咁佢搭呢件衣呢係露出呢個右邊個膊頭睇曬嘅話呢，當然呢就對於我哋中國嘅禮法嚟講啊，就唔係幾適合嘅。所以呢當時有個皇帝，邊一個朝我亦都係唔記得啦，呢件事係有呢件事，朝代嘅名呢我就唔記得啦。等呢個皇帝呢見到咁樣呢，就賜一件袍俾出家人着，咁先着件袍，跟住先至搭呢一件衣上去啦。咁即使右邊呢個膊頭係冇呢件袈裟搭住，咁起碼有呢件袍係遮咗我哋呢個右邊個膊頭，就唔怕露出呢這個右邊的手和右邊的膊頭被人家看到了，所以就稱為他的偏袒第一肩，這個一即是右邊這個膊頭，我們的膊頭是左右兩邊的嘛，加上一肩就是露出這個右邊，有些經典說偏袒右肩呢，那就更加明顯了，就是露出呢右邊這個膊頭。右膝着地呢种就叫做胡跪，就唔系我哋咧平时咧两只脚都跪低嗰种跪法，就系话咧佢个左脚就系动起嘅，虽然佢好似屈埋咁嘅，但系右边嗰只脚咧就跪落个地下去，咁啊左边就动高，右边就跪低，咁就叫你右边个膝头哥咧着地，咁啊右膝头哥咧就着即系。觸接到咧呢個地下，跪喺呢個地上，右邊嗰只咧之後腳板底就係喺呢個地，但膝頭哥咧就動起嚟嘅，咁啊叫做右膝着地，向膊腳凡，咁啊頂禮啦就向住邊一個咧？向膊腳凡，就係向住膊腳凡個佛嗱，膊腳凡咧即是係佛，具足六種嘅功德，所以咧多含不翻，保存佢个梵音。就昨晚我哋讲过噶啦，咁叫做薄伽梵。呢处咧呢段经文，我哋可以表法嘅嗱，从座而起。呢、這个座位咧，同佛法讲嘅就法空就为座啊。若能了达呢个第一二空嘅道理，住于呢个第一二空嘅道理咧。先至可以了達描契呢個諸法實相嘅理體，所以法空為座。嗱，咁啊由呢個法空為座，要度眾生，要請示佛法，咁啊加從呢個法空座而起，呢、這個方便之啊，我話從座而起啦。嗱，偏袒一肩，呢、這個膊頭肩即係膊頭啊，膊頭一定能夠承載。可以擔嘢嘅，咁今日當然就交通方便啦， 除了鄉下地方呢，向這個城市你就很難看到有人呢找條擔挑的擔住一擔嘢的。咁如果住鄉下嘅地方，例如今日我哋中國好多嗰啲遠嘅偏僻嘅地方咧，咁啊農民啊嗰啲居民咧彼此來往啊送禮啊之類咧，都係咧用個膊頭嚟擔嘅，所以呢個膊頭咧就有咧擔嘢承擔一切嘅力量，就係表示咧身為菩薩或者咧係出家嘅小乘比丘啊。凡是出家的弟子或者行菩萨道的弟子，都有负起弘扬佛法各种的责任，都有负起弘扬佛法各种的义务。譬如我们呢天坛一肩这个膊头呢是有承担一切重量各种的责任，就天坛一肩呢右膝着地，右膝头哥呢是跪在个地下，是接触到这个地下呢，就是说我们虽然是度众生，向外边呢为众生呢是结法缘，但是呢他仍然呢都是住于这个实际理地，好像右膝着地那样住于这个实际理地，度众生时不为这个外境所转。那么向薄伽佛鞠躬合掌，向住佛鞠躬就即是聞信的意思，合掌就表示我們合起兩個手掌，表示是歸於一心，是無有散亂，就是一心一意地是請佛開示，一心一意地是請問佛法，那就叫鞠躬聞信。見慣聞信之後就合掌，就合十百言，就個口呢同佛讲话，嗱呢个白字咧就好有研究噶嘛，所以佛经咧对我哋中国呢个文学呢个文化系好有帮助，亦都好和合，亦都可以讲，无论你系出家嘅弟子、在家嘅弟子，你就算你未曾读过书，即系信佛学佛前，你未曾读过书咧，你一旦专肯发心，你学佛法。读经书呢，其实每一部经书啊，对我们中国那些古老的文学文化呢，完全呢是很有兴趣，即是很吻合的。在出家人之中呢，当然在时间上呢不可以讲那么多这些问题，只是讲个大讲一个意思，就是出家人里面呢很多没有读过书出家的，但是不是问题，只要你出家之后呢，你勤啲买观音菩萨，多睇啲佛经，尤其是你咧要读熟佢，你到咁上下程度啦吓，渐渐就会高噶啦。经过一个时期咁拜观音菩萨，加以读诵佛经咧，你嘅智慧就会开好多经书咧。你唔单识嗰啲字啊，懂佢呢个文化，各种每一部经深奥嘅道理咧。未到了解的，所以这个白字呢，一般的佛经呢，如果是上人对这个晚辈，即是说佛呢跟他的弟子讲话呢，就叫做告，告呢好像佛告安，佛告衰菩提，佛告舍利弗，这些这样的文字呢，应该大家都听过很多，读过很多的了。如果是晚辈要同呢个长辈讲话咧，好似学生对老师、徒弟对师傅啊，咁啊有话可讲嗰阵时咧，或者有所请示，或者大家讨论一个问题，咁啊呢个晚辈开口对呢个长辈有话交代好讲嘅咧，就叫做伯，叫做品伯。嗱，咁啊加问住先嚟菩萨，虽然头先我哋讲咧，佢过去、现在、未来三世诸佛。都以文殊师利菩萨为师，即是说文殊菩萨为三世诸佛之师，这个从他这个基本来讲的。但是今日在释迦牟尼佛座下，他就示现菩萨身坐佛转法轮。既然是示现菩萨身坐佛转法轮，都是以佛为最高，以佛为最尊，那文殊菩萨就等于是弟子的行列了。咁既然弟子个行列啦，对佛嘅长辈上人讲话，就用个白字，所以白言 跟住專稱一句世尊啊，咁啊世尊向下咧有解釋嘅，呢處咧暫時就唔解啦。嗱，咁啊請佛開示嘅常規咧，一般嚟講都要三業清淨嘅，即係身口意三業清淨，就係為請佛開示、請問佛法咧，係最平常、最簡單嘅規矩啦。咁呢段經文咧，就係具足咧身口意三業嘅。例如右膝着地就是属于这个身业的恭敬，我们的膝头哥是个身体之一部分来的嘛，是与这个身呢同埋一起的嘛，所以右膝着地乃至从坐而起都是个身的欲动，都是从个身呢从这个座位而起，从坐而起右膝着地啊，咁呢啲就屬於呢個身業恭敬啦。第二就口，就頭先講個白言啦，就係有話同佛講啊，品品於佛，就表示呢個口業恭敬，就香薄佢法，就係屬於呢個意業恭敬，就係咪右膝着地，又鞠躬合掌，咁啊向住薄佢法，即係向住佛，就一心一意向住佛。就屬於呢個意業清淨，咁合埋就係身口意三業都具足，身口意三業都清淨啊，然後先至請佛開示。所以我哋講經嘅人咧，對於呢啲咁樣嘅問題，一定要交代清楚，唔可以咧馬馬虎虎講過去，亦都表示咧我哋將來讀經嗰陣時啊，無論你讀到邊一部經，有關呢啲咁樣嘅段落咧。你就了解到，亦都懂得點樣咧，用身口意三業清淨咧，去恭敬佛或者恭敬菩薩。如果我哋身口意三業清淨，恭敬佛、恭敬菩薩啦，我哋嘅業障係真係可以消除。業障消除，我哋嘅福德智慧就可以增長啦。咁佢同佛讲啲乜嘢咧？个为缘就系已说，为就系单独，希望佛咧缘就希望啊，就希求。咁啊，单独希求佛做乜事咧？演说即系演讲，或者可以讲话开示。说就系讲，讲出即系我单独咧希求佛啊，开示讲出，讲出啲乜嘢啊？个话如是相类。是诸佛的名号啊，如是相类，即是话呢，如是无论从前或者呢是现在，佛呢常常都赞叹，例如阿弥陀佛有四十八愿的功德，乃至其他十方诸佛啊，有他的法心，有他的名号，有他将来成佛向边一个世界去度众生，这些都是的佛呢是常常讲的。咁既然佛呢对于过去或者呢是现在乃至将来所有诸佛成佛之前，点样发菩提心，点样发愿，点样修行，点样成佛度众生，既然佛常常讲啦，咁家文殊菩萨就请佛开示呢，如是佛所讲过呢啲呢是相类似嘅诸佛名号。即是每一尊佛，不是只是一尊佛，十方三世很多佛，那么他们诸佛，那么每一尊佛好啊，都有他这个名号，好像阿弥陀佛啊、释迦牟尼佛啊、药师佛啊，那么很多阿初佛啊、弥勒佛啊，那么数出了很多很多佛号，好像万佛忏就有一万尊佛号，三千佛忏就有三千佛的圣号。所以说诸佛的名号及本大愿，就每一尊佛呢，他因中行菩萨道的时候呢，都有他所发的大愿。例如阿弥陀佛是四十八大愿，因中为法藏比丘的时候呢，在世自在王佛所面前所发的一共有四十八种大愿。那么观音菩萨所发是有十二大愿，咁普贤菩萨所发系有十大愿王，咁呢啲所有诸佛啊，都系有佢呢个名号，亦有佢因中修行 行菩萨道嗰阵时咧，根本上所发嘅大愿，佢话及本来嘅大愿就殊胜功德啊！咁既然十方诸佛有佢因中发心最基本嘅大愿，依愿起行，因为愿紧就包括有行嘅。如果你净系发愿，你唔实行咧，你个愿就变成呢个虚愿，所以有行无愿咧，又系唔得。嗱，咁如果有愿无行咧，就变咗虚愿啦；如果有行无愿咧，就变咗白行。你冇咗一种心愿，你咩实行？你去边度咧？好似我行出门口，咁你冇个目标，响个街市游来荡去，你目的系做乜咧？你系想去超级市场买嘢啊，就还是想去探朋友啊，就因为喺医院探病啊？咁你一味行，你冇咗一个愿心，冇咗一个目标啊，当然亦都呢种行咧，有就系白行。所以行与个愿咧，有个呢个连带嘅关系嘅。加话本大愿，诸佛因中行菩萨道，便有佢本大愿，依愿起行，能够明心见性。大彻大悟，咁啊悟后而修，先就系叫做真修行。由真修行就可以断烦恼，烦恼断就生死了啊！烦恼断生死了之后，就可以成佛道，有佛嘅名号啦。所以因此架万殊师利菩萨咧，就请佛演说。如是相类的诸佛名号及本大愿呢，这种殊妙超胜的功德。既然每一尊佛最初发心有他这个愿力，依愿起行，然后呢断烦恼了生死，得成佛道，以及呢度众生，这种这样的功德呢是真的不可思议啊。从自修这方面，由大愿起行成佛道，咁就自利殊胜功德咯。成佛之后，咁啊从体起用发菩提心度众生啊，就变咗利他个殊胜功德。咁啊，现在文殊菩萨所问佛嘅就系问呢个问题：凡系佛从前所赞叹讲过嘅，咁啊文殊菩萨有啲印象，曾经听过。所以家在呢个药师法会之上咧，就系请佛咧再开示如是相类嘅诸佛名号及本大愿嘅殊胜功德。当然佢里边咧暗示咧，就系讲呢个药师法门嗰种嘅殊胜功德嘅。嗱，咁啊，既然文殊菩萨咁啊有咁样嘅志愿，请佛开示诸佛名号及本大殊胜功德。咁就目的系为乜呢？所以下边就讲啦，个令诸闻者就系业障消除，令诸闻者业障消除呢处咧就成上文啦。既然我哋如果听到佛讲而相对诸佛名号及本来殊胜功德咧，咁啊一定咧就会啊在听闻之后咧就会起修行噶啦。个话令诸闻者，佛如果讲出呢一种如是相对诸佛名号及本大殊胜功德咧，就令到在座一切人等，包括昨晚所讲嘅声闻众、菩萨众，与共咧系人天众啊！呢三众已经包括晒所有在座呢三众咁多嘅弟子咧，令佢哋闻咗之后啊，得到业障消除。嗱，咁啊，点解听闻一下就可以业障消除咧？嗱，如果从佛教呢个基本理论嚟讲咧，亦都系事实。我哋真系一听下佛法，听下佛号，你唔好咁多妄想，唔好咁多杂念嘅心态，一心一意听闻，的确亦都可以消你嘅业障。嗱，咁啊，亦都可以讲咧。令诸闻者业障消除，闻就三位之中属于呢个闻位啊。嗱，咁我哋有听闻，就紧嚟思量一下。嗱，今日佛所讲呢个道理，或者劝我哋念佛求生西方， 我哋思量一下咧，佛所讲呢种道理啊，真唔真咧？系唔系我哋念阿弥陀佛就真系可以往生西方咧？咁你来咧思量，如果观察之后咧，认为都系对啦，咁你跟住实行，实行属于呢个修慧啦。闻而思量就属于思慧，所以呢个令诸闻就叫做个闻字啊。闻就包括有思修二慧，咁就闻思修加埋就三慧啊。咁啊，三慧具足嘅有闻而思，由思而修行，既能实际修行啦，当然就有一种功德妙用，就可以令呢个业障消除啦。嗱，业障就是三障之一，就包括烦恼障、业障同埋呢个生死个报障。但系三障之中咧，就以中间呢个业障咧，我哋就可以就囊括啦呢个前后嗰两种障啦。嗱，业就系有呢个善业，有呢个恶业。嗱，善业，总之例如供养三宝啊，咁啊兴建佛寺啊，咁啊弘扬佛法、赞叹佛法啊，呢啲属于呢个善嘅业。嗱，善嘅业咧，如果你未了生死之前，你今世收到好多嘅善业，咁啊来生就一定系有福嘅。咁啊，啲有福啊，点都叫做障咧。因为你福太大啊，冇乜几多个啦吓，有福仲系咁发心噶，有福嘅人可能咧佢啲业障关系啊，利用呢个福，利用佢呢个财势啊，嚟到嘅欺凌别人都有噶，利用自己呢个财势去做罪业都有噶，嗱变咗咧呢个福咧帮佢唔到了生死。反而仗住佢修道，仗住佢学佛法，所以呢个福业咧善业啊，咁啊亦都系障碍嚟噶，系为修道一种嘅障碍。我哋现在都好多嗰啲有钱人家，有财有势嘅，你真系劝佢修下行啊，学下佛啊，做翻一本经啊，念翻几句佛啦，佢真系撒手拧头。佢一起身洗个面，打白可着翻件衫咧。佢哋成日喺外边咧应酬，佢应酬个时间都唔够啊！你仲叫佢修行，肯定就冇得倾嘅呢个问题，都系业障啦呢一类啦。嗱，咁啊，如果恶业你所做嘅唔系善业，都系一种罪业，系恶业。咁啊，罪业啊，就肯定系障住你嘅道心啦，唔堕落三恶道。都算是好彩幸运啊，还边处有机会令他能够发心去修行呢？所以家阵时啊，如果闻说施利菩萨请佛演说如是相对诸佛名学及本大愿殊胜功德，令诸闻者呢具足从闻而思，由思而修，三慧具足去修行的话呢，能起一种咧殊胜嘅妙用，首先就可以令佢业障消除。呢个系现在当时进一步咧，佛说法固然利益当时嘅大众，但系咧推而广之啊，亦都可以利益将来。所以跟住一句咧就唯欲利乐，障法转时。是诸有情故，不单话令当时这个闻者呢业障消除，亦都为着啊欲想利益安乐障法转时的有情众生。有情呢就即使是众生，为什么有情的众生呢？凡是我们众生呢，个个都有思想的，个个都懂得肚饿搵嘢食，个个都懂得颈渴搵水饮，个个都知道太过疲倦，识得上床休息嘅。咁啊，既然有啲咁样嘅感情、情感响度啦，所以有情就称佢为叫做有情，就即是我哋嗰啲众生。咁啊，佢哋诸有情众生就好多，唔系一位两位，亦都有好多个种类。 有人也是众生，有畜生，畜生又是众生之一来的，所以众生有很多的种类，就名为叫做诸有情。迦瓦利洛像法转时的有情呢，怎样叫做像法呢？就这个佛法的分类呢，就分为三个时期，即是正法、像法和这个末法。那什么叫做正法呢？正法呢，我们从这个基本来讲呢，就是佛在世的时候，佛还在这里，佛呢还是整个人，整尊佛身呢还是在这里，到处弘法，到处呢以有缘的众生呢为他呢是讲佛法，到他们了生死。所以佛在世的年代呢，由于那些众生的根性呢就比较猛烈，罪业呢没那么深，业障没那么深，所以凡是见到佛呢，佛讲几句开示，他们不但开悟，可能还断烦恼正果位。好像我们常常都听到很多佛那些小乘弟子去出家，佛不用帮他剃头，亦都不用跟他多讲，亦都不用跟他做师父，连这件袍这件衣都不用做。那佛一看到这个有缘的众生一来到他的面前，即是未曾到的，远远地行来，将近到佛的座下，佛就讲句，他说善来比丘。跟着呢，来出家这个人呢就须发自乐了，男子有胡须，兼有头发。只要佛说善来比丘之后，你来得好啊比丘，其实跟着他还是未出家的，还是居士身的，佛都讲他比丘。为什么呢？因为跟着下面一句呢就说须发自乐啊，你既然须和发都落了，咪成个出家嘅样咯。咁你话系唔系啊？一种咧最有善根嘅人咧，所以我哋无论边一个能够有机会生在佛世啊，亲自能够恭敬佛、真近佛、供养佛、听佛讲经说法咧，呢一类嘅众生咧，系根性系最猛利，系最有福力、德力、智力。所以能够见到佛呢，咁就可以呢就发心出家或者学佛，而且仲有所成就啊。所以佛在世嘅时候有机会见佛，修行嘅人係好多，修行正果位亦都好多。所以呢个时期呢，从佛在世呢方面嚟讲呢，可以叫做正法时期啦。如果在佛去世之后呢，就分为几个时期。佛去世的时候，由第一年至到一千年，这个第一个一千年呢，虽然佛不在这里，但是那些众生呢亦都根性很猛烈，亦都很多人发心修行学佛，亦都好多人发心修行学佛之后呢，由于佢个用功，由于佢个修持，由于佢个精进啊，亦都好快呢就得正果位。修行人多，正果位嘅人亦都好多，一切一切如同佛在世嘅时候一样，所以称为叫做正法。正就不偏，就不野不倚啊，唔会偏歪，同佛一样，同佛在世的时候都一模一样，那就正法。从第二个千年，即是一千零一年至到二千年圆满，那一千年呢就名为叫做像法。像就即是似，这解就是影像人像那个像，人字边一个大像那个像，这个读法的像字就是人像那个像。那我们人像都是相似啦，我哋影张相出来，呢张相边一个人影嘅，咪梗系似嗰个人啦，咁咪似啦。但系就唔系真系佢个人，佢系一张相嚟啊，或者用种种嘅工巧技术嘅材料做成一个人像，梗系似呢一个人。你做嗰个人嘅人像就似嗰一个人咧，但系似啫，就唔系真系嗰一个人，不过系个相，系个像。呢个像咧就似呢个人，咁啊叫做像咧。 家的象法都是啊，对于啦吓修行的人，咁啊亦都好多。呢、这个时期咧，众生虽然福报系薄咗好多，业障亦都深重，可是咧发心修学出家学佛法嘅修行嘅都好多好多。虽然有好多人发心学佛修行啊，但系真真正正能够正果位断烦恼了生死嘅咧，就唔多啦。可以讲话一百个人修行出家，都难得有一个人得到解脱，比诸呢个正法，要用佛在世嘅时候咧，就相差得好远啦。但系从呢个发心修行、学佛用功呢方面嚟讲咧，都仲有好多好多人，所以称为佢哋象法，即系好相似，同呢个正法啦系好似好似，但实际上相差咗好远，不过系相似啫。今日佢哋象法，嗱到到第三个时期，就系由2001年开始至到10000年啊，呢个名为叫做末法时期。嗱，末法时期咧，唔单话发心修行出家嘅人少啊，即使有人发心出家，亦都唔系有几多个咧可以咧。是了生脱死，更加是难中之难，亦都好多嗰啲邪思说法，乃至到嗰啲经书咧，系慢慢咧系毁灭，到最后咧，根据呢个无量寿经里边讲啊，只有咧留翻一部弥陀经，仲叫有少少嘅佛法，唔多啦。咁啊，到呢个时候咧，如果有一个人，佢能够劝到人家哋念佛，或者讲一部弥陀经啊，或者无量寿经，即系大弥陀经啦。咁啊，呢一位都系顶一嘅大法师啦，系顶上嘅大法师。亦即系话佛法咧，渐渐咧已经系灭亡，渐渐咧系冇佛法啦，就明为叫做末法。嗱，咁啊，家下话唯欲利落象法转时。又不是正法，亦不是末法，就是在这个象法，象法时期，刚才我们讲过，众生的业障虽然比正法是重一点，可是呢他都算有些相似，有很多人发心学佛修道出家，只不过呢断烦恼了生死，明心见性的就不是很多了。既然是不是很多，所以文殊师利菩萨请问佛，唯如他演说如是相对诸佛名号及本大殊胜功德的时候呢，就令闻者业障消除，亦都在愿利落到象法要转的时候，这个众生令他们得到这个好处。那么这一段经文呢，亦都可以说呢是属于呢文殊师利菩萨发起请问，所以属于这个发起罪，是由文殊师利菩萨所发起问佛，希望佛呢演说如是相对诸佛名号及本大愿殊胜功德，就是由文殊师利菩萨所发起的，所以称为他就发起罪。那么连同上一段经文啊，这个呢是正信罪，包括这个发起罪两种罪分都讲过了，咁啊，属于咧三种份之中咧，第一个罪份咧就已经系讲完啦。咁啊，向下以世尊向下向下一路至到差唔多咧，讲完呢一部经啊，嗰个时候咧就名为佢哋正中份，就系正正式式解释呢一部啊《药师琉璃光如来本愿功德经》个中深奥嘅道理。各位以时的世尊，以时的正当啊，文殊师利法王子，咁啊，白言世尊为愿演说如是相对诸佛名号及本大愿殊胜功德，令诸闻者业障消除，唯欲利落象法转时，诸有情故。正当文殊师利菩萨啊讲完呢番说话，佛呢就在呢个时候啊，话以时。 世尊呢就是我们的教主释迦牟尼佛，但是亦都呢为十方三世诸佛呢都通明他的世尊，就是为世出世间呢最尊贵最高，称为他的世尊。一赞万殊室利童子言，赞就是赞叹，赞叹文殊师利菩萨。那为什么称他为童子呢？那这个童子呢就不是文殊菩萨，好像小路仔那样，好像小路仔那么小个，好像小路仔那么无知，不是这样的意思。这个童子呢就是因为我们一般的人讲，因为那些小朋友童子通常都是或者四五六岁那些的小朋友啦，这些这样的年纪呢所谓童言的无忌，亦都可以讲啦，他没什么东西是歪心肝，你问他一他就讲过一，你问他二他就讲过二，他没什么歪心肝的。这个年代那些童子这些小朋友，所以称他为叫做童子。所谓呢即是他很正直，没什么其他的妄念，称为他的童子。那么文殊菩萨称他为童子呢，就是花园经里面所有讲的，但是说明文殊菩萨呢他正道这个实相理体，所谓天真万难，不会有其他呢的妄心，心心念念都是与这个实相本体相应啊，心地清净纯白，所以称为叫做童子。那咁亦都可以讲文殊菩萨呢亦都常常以这个童子身。咁根据经常讲呢，从前有位叫做文喜禅师啊，佢系参禅嘅，佢系同我哋家下咁，佢就好欣赏呢文殊菩萨，他就去我们中国山西五台山，就是文殊菩萨的道场。他就想去五台山就是顶礼文殊师利菩萨，他就起程了，起程就去到五台山走云全山都看不到文殊师利菩萨。既然看不到文殊师利菩萨，又怎样顶礼他，又怎样恭敬他呢？当然就没可能呢，他的心呢也有得很懊悔，即是有些呢自己的心态很难过，认为自己是业障心痛，从老远的地方走到来山西文殊菩萨的道场都见不到菩萨，你说是不是很可惜呢？那他正在享受后悔可惜的人士呢，从远处看到一个童，一个睇牛仔，即是睇牛的小朋友，睇牛的童子，就在他那里来。咁走到他面前呢，他就问这个童睇牛的童子，咁他说我想问你一个问题。他说我从好远地方来，就想朝拜顶礼文殊师利菩萨，但我行遍全山啊，都见不到文殊菩萨的面目，我有啲啦吓，个心呢唔系几舒服，认为自己业障好难过。佢话你既然系呢处嘅人，咁你可唔可以你啊就带我去见文殊菩萨啦？咁呢个童子话得，你跟住我嚟啦。咁啊带佢去边度呢？就唔系带见文殊菩萨，带佢见一个咧一个老头子。好老的，咁啊坐喺个树头啊透凉。咁啊呢个骑牛仔啊睇牛仔咧，就讲啦，佢话嗱呢处有个老者，佢话咁啊，你还是行得攰啦，你就帮佢咧倾下偈，或者你可以啦吓，得到文殊菩萨多少个消息。咁啊文喜禅师咪留下嚟。咁就帮呢个老者都倾偈咯，咁呢个看牛仔咧，看牛个童子咧，佢就离开。点不知离开行都冇几步啊，就有所变化啦。嗰只牛就变咗只狮子， 咁呢個童子即係睇牛仔，一變就係變到文殊師利菩薩，一坐就坐上呢個金毛獅子咧，咁就走咗去啦。嗱，咁文殊菩薩其實獅子噶嘛，普賢菩薩其實六路六個六隻牙嘅大象噶嘛，咁啊凡係騎獅子嘅咧就是、文殊菩薩。咁呢個文起禅師到呢個時候先至咧睇住。文殊菩萨骑个狮子咧，咁咪走咗啦，就叫做系咧，响背后咧睇到佢。嗱，咁我哋从呢个故事咧，一方面就解释呢个童子就系、是、文殊菩萨咧，系童子佛同文殊菩萨讲咧，赞叹咧佢就曼殊师利童子。嗱，另外一个问题咧，就系、是、我哋每一次朝山啊，我常常同嗰啲人讲。因為我都領過幾次隊做領隊咧，領每一次應該都有三四十人嘅，咁啊四大名山咧都算係朝過啦。因為我自從1957年移民咗去美國之後咧，呢幾廿年咁啊大陸就未開放，等到我1981年翻嚟香港咧開始開放，先至有機會去大陸咧，咁啊朝下四大名山。咁既然每一次都有幾十個人一齊咁去啊，我都係同佢哋講，我哋去朝山咧，無論觀音菩薩、普陀山又好，文殊菩薩、五台山啊，咁地藏菩薩、九華山、普賢菩薩咧，就係、是、峨眉山。無論你去朝邊一個山頂禮咧，邊一尊菩薩，我哋千祈唔好有呢個輕慢之心啊！尤其是你喺山上到處行觀光嗰陣時咧。你見到嗰啲流流暴暴嘅，或者係有病嘅，或者又老態龍鐘嘅，或者咧又唔識得行嘅，總之咧累累堆堆嗰一類，你唔好睇小佢啊！你唔好當佢咧，嘿，你乜你咁論盡噶？又病你又唔行得，又累累堆堆，又老態龍鐘，我你唔可以用咁嘅心咧去睇佢啊！我話說不定呢啲咧就係、是、你所要見嘅。所頂禮尊重的例如觀音菩薩啦，或者你五台山就梗係文殊菩薩啦，你朝峨眉山就梗係文殊普賢菩薩啦，咁可能就係佢哋菩薩示現咧，嚟考驗下你啊，睇到你對菩薩嗰種誠心啊。我總之佢越累堆，咁啊越論盡，越睇唔上眼嘅，你應該對佢咧就越尊重。越恭敬，你千万唔好睇小佢啊！可能佢就系你所要顶礼嘅对象。咁所以呢一点我系附带讲嘅啫吓。嗱，咁啊加呢句话，以时正当文殊师利菩萨请佛开示之时，世诸就释迦牟尼佛就赞叹文殊师利童子言啊，个善哉善哉，呢、這个善哉咧，我哋中国即系好啊！加重言善哉，即是两个善哉咧，就是两个话好啊，好啊，即是话你问得好啊，问得好啊。其实咧，说一句善哉，话你问得好啊，已经咧就唔简单啦。加话重说善哉善哉，即是话好啊，好啊，你问得好啊，问得好啊，咁啊重说就表示咧，你所问。呢一种法门是呢个殊胜的功德啊，是呢个不可思议的微妙法门啊。嗱，咁啊，文殊师利菩萨头先我哋讲过，佢系在大乘佛法之中咧，系智慧第一。咁啊，家下咧似一部《药师经》啊，就系由头先嗰一段经文，系由文殊师利法王子咧所请问。亦即是由文殊菩萨所发起，点解呢？因为药师法门是最圆的最顿的微妙法，若果没有文殊这样的大智啊，我们又如何就能够进入呢？药师佛一句名号叫做万德洪明，如果没有文殊菩萨那种的大智慧啊，我哋又点会相信呢？既然我哋受持药师法门，能够消业障，能够断烦恼， 假使冇呢个文殊师利菩萨嗰种嘅大智慧啊，我哋即使受持药师法门，都未必能够了烦恼，未必能够啦吓断烦恼了生死啊。因此呢，以此类推，我哋每一个人能够受持药师佛、药师法门、念药师经、持药师咒，相信此个药师法门、依药师法门去修持，这个人都有啊大智慧，先至可以做得到。咁啊，既然由大智慧嘅文殊师利菩萨所发起，你话系咪好难得呢？因此佛呢，先在未曾讲开事之前，首先就赞叹文殊师利童子嘅善哉善哉，就你问得好啊，问得好啊。咁啊，点样好法呢？佢话万殊师利，予以大悲，就劝请我说诸佛名号本愿功德，为佛业障所持有情利益安乐。像法转时诸有情故地，如今谛听极善思维，就当为语说。呢段经文一叫做许说，由文殊师利菩萨请问佛呢，有问就必答，就许佢所问嚟到答复佢所问。我文殊师利佢予以大悲，予就系指文殊菩萨啦。你以呢个大悲，嗱大悲咧就是拔众生的苦，当然呢就包括呢苦拔咗啦，就与呢个众生乐啦。那点样拔苦呢？头先我哋都讲过，唯愿以说如是相对诸佛名号及本大愿殊胜功德，目的是为乜呢？个令诸闻者业障消除。那咁业障未消除，就当然是苦恼就无量啊。家既然文殊菩萨请佛开示呢种咁嘅法门，令到呢个闻者业障消除，亦都利落障法转时呢个有情嘅众生，你话系唔系属于一种大悲心拔众生嘅痛苦呢？所以呢处就唔讲大慈，就只系话你文殊啊，以呢个大悲心就系拔众生嘅苦。众生有痛苦，就当然冇快乐啦。如果大悲心拔咗众生嘅痛苦，苦拔咗，就当然系快乐啦。好似我哋嘅人冇米开饭，嗰个米缸咧，一粒米都冇，个米缸咧冇米咧，嗰个饭餐咧就掉起，咁啊冇饭食咪肚饿，你系咪痛苦咧？咁啊，家有个人咧送你两包米，仲送埋几樽油买埋菜嚟，咁你马上动手煮好。食得饱饱啦，就唔会肚饿啦，所以冇咗呢个肚饿嘅痛苦咧，就即刻就得到饱饱嘅快乐。所以冇苦地一定系有快乐。既然文殊菩萨请佛开示啊，诸佛名号及本大愿殊胜功德，令诸闻者业障消除，并及利落障法转时嗰种嘅痛苦嘅有情，当然就愿拔众生嘅苦。拔众生的苦啊，就是与众生的乐啦。所以因此称为叫做大悲啊。佢话你以呢个大悲咧，劝请我说，就劝我请我咧，就说出诸佛嘅名号。佢当初根本发嘅愿，依愿修行，明心见性之后咧，因此修行就是断烦恼、了生死、成佛道。有各种的功德，然后度众生，度众生故就是为着呢拔除业障之所缠绕的友情，令他得到呢是好的利益，令他得到呢没有了这个痛苦而得到这个安乐，时候就是在这个障法转时的诸友情故。那么你既然你是有这样的请问，要我这样讲，所以家下呢，你咁慈悲心请善呢个药师法门，欲想呢系拔众生嘅苦，及利益障法转时嘅友情，咁我就不能不说咯。 我話如今就係諦聽極善思維，就是、當為就係語説啦。個語今語咧就係、是、文殊菩薩，今就係現今啊！你係家下請問，所以我家下咧就講俾你聽，個諦聽啦。我講俾你聽咧，你就要諦實而聽啊！諦就即係咧老老實實，冇得改變。咁得明白叫做諦。所以我哋話四諦法，苦集滅道。呢四種道理咧，有佛出世，冇佛出世，呢四種苦集滅道嗰種道理咧，係冇得改變嘅，時時都存在。咁就佢就係諦實冇變啊！聽咧，你就好啲聽啊，即係唔好打妄想。呢句話雖然佛咧就係同文殊師利菩薩講呢個語字就文殊師利菩薩，其實咧。就是啊，话俾我哋嗰啲末世嘅众生知道，文殊菩萨咁苦心请我开示呢个药师法门，咁我家肯讲出啦，你哋啲末世嘅众生啊，要好好地听。咁啊，家佛都唔在世，又点听啫？等于话咧，由文殊菩萨听咗，咁啊，辗转流通于呢个后世啊。我哋呢个末世嘅众生咧，就可以从呢个文字教嚟到咧，去领悟个中嘅道理。所以话语今谛听，就极善思维，唔单系叫你善好好地思维，极咧即系思维到极点，唔好有其他嘅妄念过极善思维。嗱，语今谛听，头先我讲过三维啦，谛听。听就是闻慧，我们耳根去闻才能听到嘛。我们听了之后呢，不要就这样就算数、哦、如果你听了之后不去研究一下，听了就等于没有听，你又怎得到这个好处呢？所以呢，你谛听之后要极之呢好好地呢去思维，自己观察一下。咁如果你思维观察一下，跟住你修行，即係文思修三位都具足啦。咁在咁嘅情况之下呢，佛啊想唔讲都唔得啦。佢话当为就係语说啦，就係应当呢就係为你讲啦，绝对呢唔会有半点嘅怠慢啦，係肯定呢係为你说出。佢就萬殊室你言為言就願說我等拗文。咁佛既然許說許文殊師利菩薩說出佢所請問嗰種嘅道理法門，加佛呢既然呢令要佢呢諦聽善思維，就當為語說。咁就文殊師利菩薩呢就講到個為言就願說，為言即係話對啦，為言呢即係你佛咁樣講呢，又要我諦聽，又要我善思維，然後先至依思維修啦，去修行，呢個係對嘅，係啱嘅。意思即係話，請佛咧快啲講個願説係對嘅，願佛咧快啲同我哋講出所謂諸佛名號本願殊勝功德各種嘅道理。如果佛同我哋講咧，就我等等拗文，呢、這個樂字就唔好讀快樂個樂咯喎，又唔好讀音樂個樂喎，係讀拗拗，即係喜歡。所以呢個樂字咧，就有好多種解法嘅。如果你當歡喜咁解咧，就快樂讀樂字；如果你係嗰啲 music 嗰啲音樂咧，你就讀個樂字；如果你當話我喜歡呢一樣嘢咧，你就讀個拗字。所以話我等拗文，我。就是文殊师利自称呢，等呢就等于呢文殊菩萨以外，或者当时的大众，或者我哋末世的众生。他说我等啊，拗文即是喜欢听闻佛呢为我哋开示诸佛名号，以及呢及本大愿的殊胜功德，我哋好愿意好喜欢咁样去听闻。咁啊，许说之后咧，向下咧就佛讲啦。个佛告万殊室利，东方去此过十瓊陀沙等佛土，有世界 明净琉璃佛号药师琉璃光如来，应证等觉明行圆满善世世间解，无上士调御丈夫天人之佛薄伽法。那咁啊，既然佛已经许文殊师利菩萨所请，为佢解释所谓诸佛名号及本大愿殊胜功德各种嘅道理，亦即是咧为佢咧开示呢个药师法门嘅道理。咁啊，佛咧未曾讲之前，首先系将要讲嘅呢个主角东方净琉璃世界嘅依部，呢个净琉璃世界里边所主持嘅佛号嘅净部，就药师琉璃光如来，先将呢个东方净琉璃世界嘅依净义部咁啊讲出，我哋众生先至可以啊生起个信心，系仰慕东方净琉璃世界嘅依部嘅庄严，净部嘅药师粒粒光琉璃，药师琉璃光如来咧所发嘅十二大愿，然后先至可以依之修行啊嘛。所以佛告就万殊失念，嗱呢处有个告字啦。头先咧文殊菩萨同佛讲，我就百年，我解释过啦，晚辈对长辈讲嘅话叫做百。嗱，家下咧佛啊就答复文殊菩萨，要同文殊菩萨讲出咧佢所请问嘅道理，所以叫做佛告，就系上人长辈对呢个晚辈啊要讲话之时，就系叫做告，即系告诉佛咧系告诉。曼殊室利即是告诉文殊师利菩萨，跟他讲什么呢？他说东方就去此过十平菩萨等佛土，东方即是从这个东方而去，印度呢向东方这样去，过此即是经过向东方行，经过呢是十平菩萨等佛土，平菩呢印度话呢亦名即是叫做恒河，瓊渠就是印度话中文叫做恒河，瓊渠沙呢就是恒河那些沙，就是佛经讲呢恒河那些沙呢就很幼细的，那么幼细到什么样子呢？好像那些面粉啊糯米粉啊那么幼细的，即是呢你想将一粒拿起来呢是冇法子一粒粒咁攞起嚟嘅，就算手指揿一揿嗰啲面粉、糯米粉咧，黐满个手指公都好啦，都唔知几多粒噶啦，已经啊，数唔出咁多噶啦。咁啊，呢啲咁嘅问题咧，当然我哋亲近啲前辈老师做学生听过好多，咁啊，但系未曾亲自去见过啊。咁我都算咧系有咁嘅机会去过一次印度，去印度当然系所有佛嘅圣地咧都去朝拜下啦，去顶下礼啦。咁啊，恒河咧，咁啊，亦都系咧去个目标之一。咁啊，当然听前辈法师讲经就有恒河就好不可思议嘅，但系去到一睇咧，就当然亦都咧系有多少咧唔系几对版嘅。其中之一就系咧印度比较穷苦啊，连柴都唔多一条嘅。咁但系印度就兴呢个火葬噶嘛，所以佛教兴火葬都系从呢个印度嗰度咁嚟嘅。如果有一个人往生咧，佢就火葬，当然佢就露天咁样烧嘅，就唔系话有火葬场咁嘅。咁啊露天烧，如果啲嗰啲柴唔够咧，佢梗系冧起啲柴，嗰个尸体就放喺个柴嘅面上，掌下边咁啊透火烧，咁啊烧烧下唔够啦，咁即系话嗰个尸体啦。咁啊烧得七八成咁啊，咁有两三成，有成嚿响度啊嘛。咁佢冇柴啦，咁啊点咧？索性就将佢成嚿啊烧剩嗰啲咧，就抌落个恒河，咁啊随水漂。咁啊恒河嘅两边咧，因为印度穷，好多嗰啲野狗啊。咁啊狗就会游水噶，狗就咧唔使学噶，系天生会游水嘅。咁啊嗰个尸体烧剩嗰啲烧唔化嗰啲咧。抌落恒河，两岸嗰啲野狗咧就跳到一个追呢个尸体嚟，就咬嚟食。 咁樣呢個恆河呢亦都好污染啦。咁但無論點都好啦，恆河另外有咗個名呢就叫做福生河，就係話如果嗰啲人有咩嘢唔吉利呀，俗語話倒霉就行衰運呀，你走個恆河沖一次涼洗一個身呢，咁你呢就嗰啲衰氣呢嗰啲煤氣呀就冚唪唥冇晒，咁我嗰啲衰氣嗰啲煤氣冇晒啦，咁你嗰啲福咪生氣啦，你個 lucky 你個幸運咪嚟啦，咁所以叫做福生河。既然係有咁樣嘅理論啦，當然啦我亦都想去睇呀，係咪真係有好多人去沖涼呢，咁果然係喎，我哋上船嗰個碼頭呢咁真係呢唔係好深水，好多嗰啲印度本地人呢無論男界女界都喺個碼頭個左近呢猛咁沖涼洗身，咁猛咁浸住個水嗰度，就算見到我哋嚟呢佢亦都唔使閃避，當然佢哋係著到衫嘅，尤其是女界唔會話光脫脫咁樣洗嘅。咁我上到呢個船個地方呢，由於啊嗱呢個福生河啲人沖涼洗過呢嗰啲煤氣衰氣就冇啦，有咗證明喇喎，但係嗰啲恆河沙好似幼細到同麵粉咁呢，咁亦即係要睇下喎，咁我呢就除咗福生河呢方面呢我就冇發出落去浸水沖涼啦，只有坐喺個船邊呢就摸個地物伸隻腳去恆河裏面呢咁揈下水啊，咁佢洗一隻腳咁樣我都洗過下，咁跟住呢我就彎腰喺個河底嘅地方呢我就帶到一個罐，呢、這個罐呢就是夏威夷裝嗰啲夏威夷果子嗰啲罐，咁我帶到呢個罐呢就忽一罐嗰啲恆河沙上嚟睇下，果然真係嗰啲沙呢細到呢好似麵粉咁幼細嘅，但由於佢好邋遢啦，頭先我所講唔係一個兩個喎，所有嗰啲往生死咗嗰啲死屍呢一旦柴火唔夠燒唔晒嘅呢都係全部撇落恆河隨水漂流，變咗啲河水又邋遢亦都污染，咁變咗嗰啲恆河沙呢我都拎返嚟都唔係幾信心收藏，我就特別買咗張嗰啲漂白水呢將佢浸咗幾日用手洗乾淨先至呢搵個筲箕呢倒出嚟，筲箕唔係加啲筲箕喎，係舊時嗰啲竹織嗰啲筲箕喎，咁嗰啲筲箕呢嗰啲罅就好細嘅好密嘅，所以嗰啲沙咁有細倒落個筲箕嗰度呢都唔怕話沖咗嗰啲沙去，所以我哋將佢呢洗得乾乾淨淨倒出嚟呢曬返乾，我有用返嗰一個乜呢即係嗰個罐呢裝返家仲喺度留嚟紀念，咁所以呢個恆河瓊渠沙呢就即係恆河沙加埋等佛土呢，嗱咁恆河嗰啲沙既然咁幼細啦，加一粒沙就當一個佛國土，咁一條恆河呢我哋通常佛經講呢講幾長就冇計過數，但係只要個闊呢就有40里闊啦，由於佛在世嘅時候佢弘揚佛法呢都係離唔開呢個恆河呢個左近或者恆河個兩邊個岸上嗰啲國家向嗰度弘法，咁奇緩精舍佛講經嘅地方亦都呢向呢個恆河距離冇幾遠，奇緩精舍亦都對住恆河，因為咁嘅緣故，所以佛每每講佛法同啲眾生有緣咁講經嗰陣時咧，凡係講到呢個數目多嘅地方，佢都係引呢個恆河沙做一個譬喻，係表示呢一件事咪個數目咧好多，加話過十瓊渠沙等佛土咧，咁咪一條恆河已經係嗰啲沙啦，佢闊都有40里啦。長就當然就唔止40里噶啦，咁啊嗰啲沙咁幼細啊，咁啊一粒沙當一個佛國土，咁啊一條嘅恆河沙應該用電腦都計唔清噶啦，已經都不可説不可説咁多啦，何況經過10條恆河沙 十條恆河嘅沙，一粒沙當一個佛國土啊！你話呢個佛國土幾多咧？真係好難去計得盡啦。只係簡單講句話，好多好多就係啦。咁加佛話東方去子啊，經過十條恆河嘅沙，每一粒沙當一個佛國土，經過咁多個佛國土咧，去到嗰地方都有咗個世界，名為佢哋淨琉璃世界。淨琉璃啦，琉璃就係寶物啦，係一種寶石啦，係佢個色水咧就係青藍色，佢就好清淨嘅，所謂內外都通明透亮，因此就叫做淨琉璃。嗱，咁呢個佛土呢個世界，名為佢哋淨琉璃，就佢哋依布啦，即係佛係依展呢個淨琉璃世界而居住。亦都喺呢個淨琉璃世界裏面度眾生，咁啊有依布就一定有淨布，淨布就係佛身啦。好似我哋嘅人啊，我哋家住喺澳門，咁啊澳門就係我哋嘅依布啦，我哋依止於澳門。真正澳門人咧，喺澳門長大或者移民嚟澳門，總之有權喺澳門長住嘅，唔會俾人家哋帶出境趕走嘅。咁咪永世啲依止喺呢個澳門生存生活囉，咁佢哋依部依止於澳門。嗱，咁邊一個人呢，無論你又好我任何一個人，咁就叫做淨部啦，係正正色色呢，係隨佢宿生所做呢個善惡業而感到今生呢呢、這個果報呢、這個肉體好亦話唔好，貧富貴賤。咁所以我哋呢個肉體咧就叫做淨布，所以家下話東方去此過十條恆河沙嘅佛國土，其中裏邊咧有一個世界叫做淨琉璃。咁啊，裏邊有一尊佛喺度主持，呢尊佛叫做咩名咧？叫做佛號藥師琉璃光如來，就屬於呢個淨布啦。咁啊，佛嘅名號叫做藥師琉璃光。嗱，我哋解釋呢個經題嘅時候咧，已經乜嘢叫做藥師琉璃光咧，已經咧係講過，所以就唔重複。咁啊，向下咧就係講佛嘅十種通號。呢十種通號咧，明為叫做通號，就是、凡係成佛都有呢十種號，咁啊叫做通號。我哋在叢林或者家就算是淨室小廟都好啦，出家人上晚殿，單人就是念彌陀經放蒙山，如果雙人呢，即是初二四六八初十十二至到二十，這些雙人呢就是念八十八佛的。那八十八佛一開頭呢就是有南無如來應供正遍知明行足善世世間解無上次條宇丈夫天人師佛世尊，有呢一段經文。呢段經文咧就同呢次一樣，有十種通號，有十個名詞，每一個名詞都有一個號，亦即是咧介紹我哋咧。如果你睇經，你學經，你睇到如來，即是係佛；你睇到應供，又係即是係佛。看到正遍知又是佛，乃至到说善世世间解无上次调御丈夫天人师佛世尊，那都是佛的通号，那帮助我们呢学经啊看经的人呢一种的佛法的知识。那么既然有十个号，那么怎样号呢？怎样称呼它呢？那我就可以呢读给大家听。那如来就叫做仿同先得号，呢字应正等讲呢个应字咧就系应供，应供就叫做堪为福田号。嗱，正等讲咧就即系正遍知，就叫做遍知法界号。明行圆满就叫做明行足，就叫做果显因得号。善世就叫做妙往菩提号。世间解就叫做达艺通真号，无上士调御丈夫就叫做 说法从道号，天人师呢就叫做应机受法号，佛呢就叫做三觉圆明号，薄伽梵即是世尊就叫做十戒独尊号。那么这十个名词有十个号，即是每一个名词都有一个号，当然呢就有它这个理由的。那么由于这个时间呢还有两分钟就够钟了，讲完十个就没可能了。今晚那我首先就讲一两个，希望第一个就是如来，如来叫做仿同先德号，就是说后来成佛，所有一切的功德智慧慈悲神通力用后来成佛的呢，所具足的都是跟过去成了佛的是一模一样，凡是成佛的功德呢都是一样，无分大小彼此，所以如来就叫做仿同就先得号了。第二就是应正等觉，这个应字就应供，应供呢就叫做是堪为福田号，就是佛有慈悲，佛有功德，有智慧，有神通，有修养，所谓归依佛是两足尊，归依佛是福德智慧两样都具足。既然佛福德智慧两种都具足，当然是人格就自尊就无上，没有半点的瑕疵，那就值得做我们的师父啦。所以我们要归依他，从他出家，以他为师父咯。咁既然佛福德两位智慧都两种具足，值得我哋供养，所以堪为福田号，堪为一切众生嘅供养。如果众生呢有人发心供养佛、尊重佛、顶礼佛呢，都系一个福田，我哋会增加咧好多个福报，消我就好多个业障啊！好似一块田，系一块好嘅良田。泥土肥沃的田，咁如果我哋呢个耕田嘅人耕到呢块咁嘅肥田咧，就肯定系有福啦。将来嗰啲禾串咧又长又弹，嗰啲谷米又多，你话系咪有福咧？所以应供咧就叫做堪为福田号，佛有功德智慧，福慧具足，堪可以咧受我哋应供。我哋供养佛呢是一个最好的良福田，所以应供就是叫做堪为福田号啦。嗱，讲到呢处呢咁已经过咗一分钟㗎啦。嗱，咁十号之中呢就讲咗两号，嗱咁今晚就礼拜三，听晚就礼拜四，就是我哋澳门青年中心呢是今年过咗年之后第一次呢就做法会。咁我喺中心唔知係咩名位我都唔記得啦，咁我嚟到澳門啊，當然亦都要去隨喜下啦。